城南的灯光中回不去的美丽海洋。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却没到遍体鳞伤。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没有满天的欲望。 全中国强力首播果儿 VC， 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是不是也勾起了大家很多的回忆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怀旧一下。如果了解我的话呢，就知道我其实非常喜欢怀旧，因为年纪大了，70后，71年，干嘛不怀旧呢？啊，过去很多的美好，我们时不时来怀念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位出生在1983年的80后，他18岁的时候出道呢，赶上了 R&B 的风潮。他的爸爸呢是海员，经常呢那个时候从国外带一些唱片送给他。啊，那这次唱片为他，这些唱片为他提供了一些音乐方面的参照物，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胡彦斌。其实我觉得对于我的音乐影响来说非常大的就是我的父亲哦，因为但是虽然他也不是从事音乐这个行业，但是他给了我很多听到好音乐的音乐机会。他是一个国际海员，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从国外带很多很多的卡带回来，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听到非常非常多的欧美音乐，那是可能在我那个年纪其他的小孩子所不能享受到的一种音乐上的快感。所以我在很小就接触不同的音乐，那让我慢慢蜕变到最后，我自己去学音乐，一直到我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文武双全》，你当中会听到像《和尚》《超时空爱情》那样的歌曲。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听到这样的歌会想说：“哇哦，他没有想到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做出来的。”夜沸腾着小雨泪。沉醉，沉重的回忆，一杯一杯激荡心中的火候，任风吹。歌唱完有谁来陪？是对，只有这里才是我唯一不 多好听的复古 disco 啊！这是2012年胡彦斌的《卡拉永远 OK》呀。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曲目啊，原唱是谭咏麟，谭校长1990年的《卡拉永远 OK》。说到80年代，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讲非常的陌生遥远哈、啊、甚至我想如果你是00后的话呢，那应该对你没有概念啊。像我这样全程参与80年代的人呢、啊、是比较有资格来说说我们的80年代的哈、啊、下面这首歌叫做我的80年代，它就是在80年代的中期横空出世啊，那个时候唱片销量呢数它最牛。 夏天的雨季是这样的呢，像是为爱分离哭泣的脸庞，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里斯托夫，还有一首诗，一首朦胧的诗，还有一首 每个年代的歌坛呢都有自己的审美啊，自己的潮流。八十年代当然其中有一支啊最火的潮流呢就是 disco 啊。80年代有河东啊，还有张强啊。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强在2013年复古的一首歌曲《我的80年代》，由他来诠释他的80年代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哈、啊。张强呢是80年代歌坛的爆款啊。而且呢是截至到现在80年代最活跃的歌手，目前仍然活跃在舞台上面绝无仅有的一个人啊。你要说到那个时候80年代的内地的歌手还有 非常有名的像程琳啊，小螺号滴滴滴吹啊，童年的小摇车呀等等很多的歌曲。你看现在程琳呢也很少会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了啊。好，八十年代的歌坛，其实我觉得不光只有 disco， 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流行音乐，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的八十年代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海的那边来听听看两首台湾地区的经典的作品啊。下面这首歌曲呢，被誉为这个一百首必听经典老歌之一啊，出品年份是1981年啊。会唱的咱们一起来唱《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以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 1981年，罗大佑《光阴的故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说到八十年代，还有另外一位。也对日后的华语歌坛产生积极影响的音乐大师，他的名字叫做李宗盛。时间来到1986年，他在那一年出版了首张个人的专辑啊。这张专辑关注了他很多的一些生活的经验，每首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我们来听《生命的精灵》，李宗盛。 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

虽远未疲倦，伴你吻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 这样，这是1983年邓丽君的第二张粤语唱片同名主打歌曲，叫做《漫步人生路》啊。这张专辑在推出之后呢，马上获得白金的销量，大获成功。1983年其实对于邓丽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因为那一年她还推出了一张对于她来讲，甚至是对于整个中文歌坛都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叫做《淡淡幽情》。那张专辑呢是将古诗词重新谱曲演唱啊，邓丽君本人也亲自参与策划，这是中文歌坛最早的概念唱片啊。像最近中秋节大家广泛采用的但愿人长久，就是出自于那张唱片当中啊。好，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今天呢这个小时回到80年代啊。在80年代他还是一名小小的杂技演员，当然了在杂技这个领域呢，他已经获得了世界杂技比赛的金奖。不过从小呢，除了杂技之外，他更热爱的就是音乐。听听看，在80年代，才十几岁的时候，他是怎样对音乐的这个有一种极度的渴望的啊！有请沙宝亮。 这里是全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沙宝亮。 在听音乐的那个时期，我的音乐是真的买来的，生活费就那么十几块钱，多了拿到工资的时候30-40块钱一个月，能够去有一部分钱去买唱片。包括以前我在杂技团的时候，我出国演，一般其他的所有的那些学员演员他们都会买电器，买各种那什么衣服，我基本上一箱唱片回来就是 CD 啊，也买回来的唱片，然后干干净净的一个唱片拿起来的时候，好那种幸福感。然后会看到这个唱片里面谁的制作人，谁弹的吉他，谁弹的贝斯，谁弹的这个，就是整个那个团队的那种一目了然，它也是这个唱片的一部分。这种仪式感恰恰是唱片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傻笑，曲终人散的时候，这些年那个人是我宿醉后的依靠。你不想长大，我不敢变老，于是我不停奔跑，就像困兽找不到

请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谁在昨日用和暖呼吸温暖我，但这呼吸声不再属于我。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吹过，让我的手抚摸。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鼻子有点一酸啊，想起以前的中学时代啊，那时候是多么喜欢谭咏麟呢。这是1984年谭咏麟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爱的根源》。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呢，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做《爱在深秋》。80年代的香港歌坛也是非常的璀璨的啊，包括后期的谭张之争啊等等。不过那个时候呢，谭咏麟的歌曲更符合我那个时候的审美啊。听张国荣呢，就觉得Monica 这个就觉得有点就更喜欢谭咏麟一些啊。哇，这个中学时代听谭咏麟啊，听那个苏芮，这是我最爱的女歌手啊，还有听陈琳啦啊等等很多的歌手，张行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小时呢我们一直停留在80年代啊。那 OK，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团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歌曲，是1987年的，是他们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的派台主打歌曲啊。那个之前他们是地下乐队，那么这首歌呢是突破了他们地下乐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成为大家所熟知的一支这个非常有名气的乐团，这就是《昔日舞曲》，这也是 Beyond 第一首有 MV 的歌曲啊。这是黄家驹呢，在一天呢这个路边跟一个流浪汉交流之后得出心得啊，写出的这么一首歌，大家来听听看吧。 Beyond 昔日舞曲，这是很多人认识 Beyond 的第一首歌。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啊。接着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哇，这个太有名气了，1980年蔡琴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稍后见。 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果味 VC， 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新歌二号黑豹乐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过这一身风雪。 新歌抢先听，来自赵露思，是此生与你、啊、这是为他自己所主演的网剧郭子健来了个女弟子所演唱的人物主题曲，叫此生与你啊，以剧中女主角桑琪的视角出发，此生与你执手相牵。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呢，是这两天非常非常多的人在讨论的一首新歌啊，这是前两天的湾区声明月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当中大家首度听到的王菲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湾，大湾区的湾啊。哇，她这是多久没有唱粤语歌了啊。 我抱星月在这天长地和，梦借如火恨守歌，如果过朝地堂眼起暖心窝，心窝你还星月圆满，万家灯火浪花归温染阑珊，如归家 新歌叫做湾。由王品九作词，张世磊作曲啊，在中秋之夜呢首度跟大家见面的一首新歌。很久没有唱粤语歌曲的王菲啊，可以听得出来她的声音状态还是非常的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两张呢在今天发表，某一年的今天发表的专辑。首先是2009年的9月23号陈奕迅推出一张上五楼的快活，来听到是吴青峰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叫做这样的一个麻烦。 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一猜，但是绝对不单纯。怎么形容这 猜，但是绝对不单纯。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苦闷，总是盘旋在心中骚动不安，假设却只要一点快乐就能迷魂。 这样的一个麻烦啊，来自陈奕迅，上五楼的快活，这啥意思？上五楼的快活，原来呢，这张专辑录制的时候呢，香港的录音棚跟台北的录音棚巧了都在五楼，所以呢，这给了 Eason 灵感，干脆这张专辑就叫做上五楼的快活啊。会弹这个疯子陈奕迅这样的一个麻烦。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是在2019年盘尼西林乐队的，当时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然后在那一年的9月23号的趁热打铁推出了一张专辑，我们来听标题曲，叫群星闪耀时。 把我的黑暗。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 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夏花都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夏花都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我们听到这是2002年黄小琥翻唱了欧阳菲菲70年代的著名的《热情的沙漠》。 太阳照亮我，别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握着吧，爱情的火。 这首歌呢，这几十年无数的翻唱的版本，当然还有一首特别厉害的翻唱的版本，是90年代哈林庾澄庆所翻唱的，有机会我播给大家来听啊。接下来继续来听一首翻唱，这是在音乐企划翻唱之华语金曲10、20、30当中 The Nine 的成员许佳琪翻唱孙燕姿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 这是 The Nine 成员许佳琪所演唱的一首《遇见》呢。这首歌呢，当年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哈，收录在了孙燕姿2003年的《The Moment》专辑当中，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那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The Moment》。

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国榜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叫秋分。从今天开始再往后呢，北半球昼短夜长，昼夜温差加大，气温会越来越低了啊。那么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也是很多人团聚的时间啊。我们来听到的是周笔畅一首根据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所改编的歌曲《丝绸》。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剪落成独上兰舟。云中戏几经书来，燕子会是人满西楼。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景无计可消除，彩霞眉头却伤心头。 手撒着温柔思念，却喋喋不休。 长渡上兰舟，云中戏起锦书来，燕子回时圆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听到宋代李清照的词作《一剪梅》《红藕香残》《玉殿秋》当中的名句哈，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啊，这是周笔畅所演唱的《丝绸》。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原唱是邓丽君，是由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改写，最早收录在邓丽君1983年所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2004年张学友的翻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青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时在人间。转是长相别时缘，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欲乘风归去，又恐青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时在人间。攥住个第一壶照情缘缺，此时 世苦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们听到这是张秀友翻唱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接下来将听到的歌曲是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 1998年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作词人李安修借用了李白的名篇《静夜思》，取得了出奇的好效果。接下来我们回到1979年，来听到的是银霞所演唱的《兰花草》，原词出自胡适的诗作，我们一起来听听啊。霞在1979年所演唱的《兰花草》，我是麒麟，在北京要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最后这首歌也是根据诗歌来改编的啊，但是一度呢，大家对原作者有所误解哈，以为是仓央嘉措的诗，结果后来发现这是来自广州的女诗人扎西拉姆多多的作品啊。这个《见与不见》这首诗真的是非常有名气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罗中旭根据这首诗所谱曲演唱的《见与不见》。明天如果有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来收听麒麟主持的中歌榜。 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无声无息，不悲不喜，一念或不念，情依然就在那里，已经依然不来不去。你爱或不爱，爱就在那里，不悬不灭，不曾不见。远或更远，我的手就在你手里，跟或不跟，我不舍不弃。平静的来我怀里，一会让你住进我心里， 淡然相伴，默然相爱，脾气的来我会离，以后让你住进我心里，依然积极欢喜。